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金陵拿起粥喝了一口，故作淡定道：我早就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，也好，反正都是要解决的。魏无羡道：金陵，你待会儿补个觉，晚上还要干活的。蓝景仪瞅了一眼魏无羡的碗，说道：魏前辈，你没吃完，不要留剩啊。魏无羡道：不吃了，你多吃点啊，景仪，今晚可是你打头阵。蓝景仪一惊，险些把碗丢了。啊，我打什么头阵？魏无羡道：金陵昨晚不是没看完吗？今天我们一起看完它，见识一下，你带头。蓝景仪失色道：魏前辈，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怎么会是我？魏无羡道：哪有搞错，历练嘛，人人有份，人人都有机会，人人都要上。思追金陵都上过了，下一个决定就是你了。 为什么下一个就决定是我了？ 魏无羡当然不会直说，是因为除了蓝思追、金陵以外，这群小朋友里他只记得蓝景仪的名字了，只拍拍他的肩鼓励道：这是好事儿，你看其他人大家多想上啊。 哪有什么其他人，这不全都早就跑光了吗？ 无论蓝景仪怎么抗议，子夜时分他还是被推到了白屋子的最前方。白屋子外横了几条长凳，排排坐满了人，一人在纸上戳一窗洞，瞬间纸窗就变得千疮百孔，惨不忍睹。蓝思追一直戳好了他的那个窗洞，心道：总觉得这已经根本不能叫窥探了，戳成这样还不如直接把这面纸窗拆下来。蓝景仪果然被魏无羡提到了最靠前的位置，从这个地方他能看到的东西最多最全也最清晰，若是看戏，那便是千金难求的头等座。只可惜蓝景仪半点也不想要这个头等，他被金陵和蓝思追夹在中间，战战兢兢道：我可不可以换个地方坐？魏无羡一直在一旁走来走去道：不可以。其他人听了都觉得魏无羡这三个字的口气颇得蓝忘机真传，有人还偷笑了两声。魏无羡道：心态不错，这么轻松挺好挺好。方才没忍住的蓝思追连忙正色。魏无羡又对蓝景仪道：你看我都没有座位的，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了。蓝景仪道： 前辈，我给你让座可不可以？ 不可以。 那有什么可以？ 提问可以。蓝景仪无法，只得对蓝思追道： 思追，待会儿我要是晕过去了，你的笔记要给我抄。 蓝思追哭笑不得：好。蓝景仪松了口气道： 那我就放心了。 蓝思追鼓励道：放心吧，景仪，你肯定可以坚持下去的。蓝景仪刚露出感激的神色，金陵拍拍他肩头，一副看上去很可靠的样子说道：是啊，放心吧，你要是晕过去了，我一定马上叫醒你。蓝景仪大惊，一把拍开他的手：走开走开，鬼知道你会用什么手段叫醒我。正嘀嘀咕咕间，纸窗上悠悠透出了血色的光晕，仿佛忽然有人在漆黑的房间里点起了一盏红灯。众人立即噤声，屏息凝神，红光也从一个一个小小的窗孔里透出，映得一只只窥探的眼睛像爬满了血丝。蓝景仪颤颤巍巍举起了手道： 前辈，为什么这间屋子看上去这么多红啊？我从没见过这种血红色的残影，难道当时屋子里点了一盏红色的灯吗？ 蓝思追低声道：不是血红色的灯，是因为这个人。金陵道：是因为这个人的眼睛进了血。红光中，屋子里突兀地出现了新的东西， 一把椅子和一个坐在椅子上的人。魏无羡道： 金陵，你昨晚看到的就是这个？ 金陵点头道：不过我昨晚没看仔细，他不是坐在椅子上，他是被绑在椅子上的。果然如他所言，那女子放在扶手上的双手是被麻绳紧紧绑着的。众人还待细看，这时忽的一道黑影闪过，屋子里又多出了一个身影，竟然还有一个人。而这多出来的第二个人，那张脸的眼皮和上下嘴唇都被割了去，不能眨眼，也合不拢嘴，布满血丝的眼球和鲜红的牙龈暴露在外，比传说中的要恐怖千倍万倍。蓝景仪失声道： 钩子手，怎么回事？铁钩不是已经被融了吗？钩子手怎么会还在？这屋子里居然有两只邪祟。 听到这里，魏无羡道：两只吗？这间屋子里的邪祟到底是一只还是两只？有人说得清楚吗？ 蓝思追道：一只。 金陵也道：一只。这间白屋子里的钩子手不是真的凶灵，只是这女子用怨气还原的临死场景中的一个残影。 蓝景仪道：虽说是残影，但这渗人程度完全分毫不减呢。 他们说话间，这张脸缓缓朝木门这边移来，那张脸越来越近，也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狰狞。哪怕众人明知这只是一个残影，真正附着钩子手残余怨气的铁钩已被炼化，这个残影绝不会真的穿门而出，却也总有一个毛骨悚然的念头挥之不去， 被他发现了。 如果那倒霉的飞贼半夜偷窥白屋子时看到的刚好是这一幕，难怪要吓得心急发作。那张脸直逼到距离纸窗不足一尺之处，定了半晌，转身朝椅子大步走去。众人这才不约而同重新开始呼吸。里边钩子手在屋里走来走去，陈旧的木板在他脚下嘎吱作响。外边金陵却忽然奇怪起来，他道： 从刚才起我就有一件事很在意。 蓝思追道： 什么事？ 怨气残影一定是这女子临死前的场景没错了，但是一般人面对杀人狂魔时会这么冷静，一点声音都不发出吗？换句话说，这女子分明是清醒着的，为何不大叫求救？ 蓝景仪道：吓傻了吗？ 金陵道：那也不至于一声不吭连哭都不会，一般女子害怕到极致的时候不都应该哭吗？ 蓝思追道：舌头还在吗？ 金陵道：口角没有流血，应该还在，而且就算没了舌头说不清话，也不至于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。 蓝景仪夹在他们两个中，仿佛立刻就要死去。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在我耳边用这么冷静的语气讨论这么可怕的东西？ 一名少年道： 会不会是因为这间客栈废弃了，或者没别的人在，知道大叫大喊也没用，所以干脆不喊了？ 这里看得最清楚的蓝景仪倒是有话说了： 不是吧，看这残影屋里的摆设都没落灰，明显一直在使用，不可能没其他人在，不然他也不会住进来呀。 金陵道：算你没有傻到无药可救，况且有没有别人在是一回事，会不会叫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比如在荒郊野岭被人追杀，哪怕明知道不会有第三个人能来救自己，不也照样会害怕的喊救命救命吗？ 魏无羡在一旁小声鼓掌，小声道：天哪，不愧是金宗主。 金陵脸红了，怒道：你干什么？不要这样害我分心好吗？ 魏无羡道：这样你就能分心，说明集中力还需要锻炼。快看快看，钩子手好像要动手了。 众人连忙转头去看，只见钩子手取出了一圈麻绳，套上那女子颈间，正在慢慢收紧。绞麻绳的声音，原来这便是白家主人所说的白屋子每晚吱吱怪声的源头。 那女子脸上数十道伤疤，在挤压之下血流如注，却硬是没发出一点声音。众人看得揪心阵阵，有人忍不住小声催促道：“叫啊，叫人来啊！”可与他们期望相反的是，受害者不动，凶手却动了。麻绳骤然松开，钩子手从身后摸出了一只磨得发亮的铁钩。一帮少年在门外急得毛骨悚然，恨不得自己跳进去代替那女子狂声咆哮，把整座城的人都嚎醒才好。钩子手的背影挡住了他们的视线，一只手朝前递去，从他们处只能看到一只放在扶手上的手背，而那手背猛然间青筋突现。即便是到了这一步，那女子竟然仍是没吭一声，金玲忍不住开始怀疑了，她是不是心智异常？ 你说的心智异常是什么意思？ 大概就傻了。 虽然说人家傻了，听起来挺不客气的，但照此情形来看，竟然真是这种情况最有可能。否则，若是一个正常人，何至于此时此刻还毫无反应？ 蓝景怡看得脑仁发疼，转开了脸。魏无羡却低声道：“看好。” 蓝景怡面露不忍：“前辈，我真的没法看下去了。” 魏无羡道：“世上比这惨烈千百倍的事情都有。若是连直面都不敢，别的就不用谈了。”闻言，蓝景怡定定神，转头一咬牙，继续神情惨惨地看了下去。谁知正在此时，异变陡生，那女子竟然一张口咬住了铁钩。这一咬惊得门外一群少年排排跳了起来，而屋内的钩子手似乎也被吓了一大跳，立即收手，可一拽之下，居然无法把铁钩从那女子齿间拽出，反被那女子连人带椅一扑。那原本要取他人之舌的铁钩，不知怎的，却划破了他自己的小腹。众少年毫无章法的啊啊乱叫，几乎全扒在门上了，一个个恨不得把眼珠子从窗洞塞进白屋子里去看个仔细。钩子手受伤吃痛，忽的一怔，像是想起什么，右手直抓那女子心口，像要把她的心活活挖出来一般。那女子又带着椅子一滚，躲过这掏心一击，嗤啦一声，胸前衣物却被抓破了。思情思景，众少年根本顾不上纠结非礼勿视了。可令他们瞠目结舌的是，那女子的胸前竟是一马平川，太平坦荡。这哪里是个女子？这人竟是男扮女装。钩子手扑上前去，徒手掐他脖子，却忘了钩子还在对方嘴里。那人猛一侧手，铁钩瞬间切入他手腕，一人竭力想拧断对方脖子，一人竭力给对方来个大放血。一时之间，两人竟然陷入了僵局。直到鸡鸣天亮，屋内红光消失，残影才尽皆淡化退去，而围在白屋子门口的一圈少年已看得呆滞。好半晌过去了，蓝景怡才磕磕巴巴道：“这两位。”所有人心中都是一个念头，这两人到最后谁都活不成了吧。万没料到，原来折腾的白府数十年不得安生的邪祟，不是钩子手，却是除去钩子手的那位英雄。众人讨论得热火朝天， 没想到啊，没想到钩子手竟然是这样被制服的。仔细想想，也只有这种办法了吧，毕竟钩子手神出鬼没，没人知道他究竟在哪里，不扮作女子引他出来，根本没法逮到他。可是好危险呢。 是很危险，你看这位侠士不就中了他的招，被绑住了吗？所以才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局面，不然要是两个人正面对决，怎么会这么吃亏？ 是啊，而且他还没法喊人来帮忙。钩子手杀人无数，凶残成性，就算喊来了普通人，恐怕多半也是送死， 所以他才怎么都不肯出声求救， 同归于尽了。 传闻里居然没说这位侠士的义举，真是不解。 正常了，比起英雄侠士，大家还是觉得杀人狂魔的传说更有意思。 金玲分析道：“ 逝者不愿往生，无非是有未了的人世心愿，而尸身不完整的亡者不愿往生，往往是因为没找回自己丢失的那部分肢体。他为何作祟，症结便在于此了。哪怕是个坠物，带在身上几十年也会舍不得，何况是口里的一块肉。蓝景仪听得早已肃然起敬，那我们得尽快把舌头找出来烧给他，好让他往生啊。众人纷纷摩拳擦掌，豁然起身道，不错，怎么能让这种英雄死无全尸？ 找找找，从城西坟堆开始找，墓地、整个白府，还有以前钩子手住过的旧屋子，一个都不要漏过了。 一群少年干劲十足，涌出门去。临走前，金陵却回头看了看魏无羡。魏无羡道，怎么了？方才众人讨论过程中，魏无羡一直不置可否，没插一句话，导致金陵总觉得哪里不放心，怀疑是不是哪个环节出错了。可仔仔细细想了一遍，觉得并没有遗漏什么要点，便道，没什么。魏无羡笑道，没什么，那就去找吧，耐心些。金陵便雄赳赳气昂昂地出门去了。好几天后，金陵才知道魏无羡说的耐心些是什么意思。之前的铁钩是魏无羡带着蓝丝锥找的，总共只花了半个时辰，而这次找舌头，魏无羡没插手，放手让他们自己慢慢折腾，足足找了五天。当蓝景仪举着一块东西跳起来的时候，其他人都快累得虚脱了。不过虽是在野坟堆里折腾的周身狼藉，衣衫不整还深有异味，但众人却十分开心，因为魏无羡听他们说了之后，十分认真地告诉了他们实话，只凭他们自己五天找到已经很了不起了，要知道多的是十天半月没找到干脆便放弃了的修士。一群人激动不已，围着那块死人舌头打转，都说带凶煞之气的东西会发青，那块东西岂止是青，简直青得发黑，硬得硌手，透着一股煞气，根本看不出曾是人的一块肉，若非如此早就腐烂了。一番做法焚了舌头，似乎一桩大事终于了却，做到这个地步无论如何都该了却了，所以对于这次业裂，金陵还是比较满意的。谁知还没满意几天，白家主人又上金鳞台来了。原来把那位侠士的舌头烧了后，的确是平静了两天，可是也只有两天。第三天夜里，白屋子里居然再次传出了怪声，而且一天比一天嚣张。到了第五天夜里，整座白府已经被闹得彻底睡不着了。这一次来势汹汹，比以前哪次都要吓人。那怪声既不是麻绳搅动，也不是切割肉片，变成了人的声音。据白家主人描述，那声音十分沙哑，仿佛沉重地运动着多年没有使用的舌头，听不清字句，却千真万确是一个男人在惨叫。叫完了还哭，凄凄惨惨，先是有气无力，逐渐越来越大声，最后几乎是歇斯底里，十分可怜又十分可怖。别说白府了，就是在白府外面隔了三条街也能听到，直叫的路人都毛骨悚然，魂飞魄散。金陵也是很头大，近年关忙起来无暇抽身亲自处理，便派了几名门生前去查看。回来之后报，除了叫的的确十分之惨，倒也没什么别的害处，扰民不算。交业裂笔记的时候，蓝丝锥对蓝忘机与魏无羡述说了此事。魏无羡听完，拿了一个蓝忘机书桌上的糕点吃了，说道，那没什么好担心的。蓝丝锥道，叫成这样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吗？照理说了结执念后，亡魂便该被超度了呀。魏无羡道，了结执念就能超度亡魂，这不假， 不过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没准那位侠士真正的执念不是找回舌头去投胎呢？蓝景仪这次终于得了甲，想到不用再罚抄了，正在一旁高兴地暗自垂泪，此时忍不住道： 那是什么？难道就是每晚都嚎得别人睡不着觉？ 没想到魏无羡真点头了， 正是如此。 蓝思追愕然：魏前辈，这作何解？ 魏无羡道：先前你们不是推论这位侠士不愿无辜旁人的性命被危及，于是在被钩子手折磨时竭力忍耐，不肯叫出声音吗？ 蓝思追正襟危坐：正是如此，哪里不对吗？ 魏无羡道：不是不对，但是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如果有个杀人狂魔拿着刀子在你面前晃来晃去，放你的血，划你的脸，勒你的脖子，勾你的舌头，吓人不吓人？你害怕不害怕？想哭不想哭？ 蓝景仪想了想，脸色苍白的道：救命啊！ 蓝思追则正色道：家训有云，纵临危难。魏无羡说道：思追，你别跟我扯别的，我问你的是你怕不怕，你直说。 蓝思追脸一红，腰挺得更直了：思追不 不。 蓝思追一脸诚实：不能说不怕。哎， 说完他惴惴地瞅了一眼蓝忘机。魏无羡乐不可支：你害臊什么？人在痛苦恐惧之时会害怕，会想人来救自己，想大喊大叫大哭大闹，这不是人之常情，你说是不是？ 韩光君，你看你家思追 怕被你罚，偷偷看你呢，你快说是。你说是了，就说明你也同意我的观点，就不会罚他了。 魏无羡用手肘在正襟危坐批笔记的蓝忘机小腹间轻轻捅了几下， 蓝忘机面不改色道：是。 说完一把搂了魏无羡的腰，牢牢锁住不让他乱动，继续批交上来的笔记。 蓝思追的脸更红了， 魏无羡挣了两下挣不开，就维持着这个姿势继续严肃地对蓝思追道： 所以强忍不叫的确是有英雄骨气，但违背了人之本性，人之常情，这也是实话。 蓝思追努力地忽略他的姿势，想了想，对那位侠士略感同情。 魏无羡道：金陵还在烦这事儿吗？ 蓝景仪道：是啊，大小金公子也不知道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。 蓝思追道：那既然如此，这样的邪祟到底该如何处理呢？ 魏无羡道：让他叫。 蓝思追道：就让他叫。 魏无羡道： 是的，叫够了自然就走了。 蓝思追的同情立刻分了一半给白府众人，好在那位侠士虽有憋屈委屈，却无害人之心。白屋子里传出来的诡异声响一直延续数月才渐渐消停，想必那位侠士死后终于把生前没叫完的份儿喊了个够本，心满意足地投胎去也。只苦了白府众人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痛苦辗转，夜不能寐，而白屋子也再一次声名大噪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